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展昭反手握住端木翠的手，笑道：“ 包黑子什么都好，就是太不通情理了一些。按说劫狱也是为了救人，可是依他的执拗脾气，倒是有七分可能去问你的罪。这须不能怪他呀，官场之上自是比不得江湖中率性自意。届时救了卢生，我们便逃之夭夭去也。就算包拯要问你之罪，也是鞭长莫及。” 端木翠禁不住咯咯笑出声来，伸手去刮展昭的鼻端。 堂堂南侠也是个不守法理之人。 展昭偏头躲开，一笑道：“ 不守礼法之人多了，白玉堂、欧阳春岂不都是如此？只消无愧侠义二字便是了。” 嗯。端木翠低低嗯一声，意在展昭身侧躺倒，先是点数空中星星，忽的偏头看着展昭，柔声道：“ 展昭，此间事了，我们要去往何处？”“ 你也说是此间事了，此间事了便去别处。天下这么大，整危济困，行侠仗义之事，便是做一辈子也做不完的。” 端木翠却不出声，良久才喃喃道：“ 整危济困，行侠仗义。展昭，你会带上我一起吗？”展昭，你会带上我一起吗？我也陪着你一辈子行侠仗义，你倦了我便与你说笑话听，你饿了我便做饭给你吃，不管是开心还是难过我都与你一起，你喜欢吗？” 展昭心中一颤，抬眼看时，端木翠双颊微晕，敛了眼眉，说不出的女儿家娇羞情态。见展昭不答，端木翠双唇紧咬，忽地抬起头，双眸亮如明星，低声道：“ 展昭，你喜欢吗？你喜欢我吗？” 展昭只觉一阵难以言喻的怪异流转于胸，一时间竟空旷茫然起来，忽地想到：“不对，端木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来？”端木翠见展昭不答，不由心下发急，言语间带了三分不耐：“ 展昭，你倒是说呀，你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啊？” 展昭仍是不答，眼前似乎有什么端倪若隐若现，只是抓之不住，一时间耳畔尽作金石冗杂相撞之声，颅内纷乱如绞，不觉以手扶额，痛饮有声。端木翠再沉不住气，连声催促道：“ 展昭，你为什么不说话呀？你只消答一声喜欢，我这一辈子都会陪在你身边。” 电光火石之间，展昭灵台蓦地转于清明，猛地抬起头，厉声道：“ 你不是端木翠。” 端木翠一愣，双眸之中渐渐蒙上阴鸷之色，忽的森冷一笑，五官渐自扭曲，依稀便是梦蝶面貌。展昭待要看得仔细，空觉身下一空，什么湖泽、乌篷船通通转作虚空，整个人直如一片飘萍，空落落坠向无穷无尽处。不知过了多久，肩背时时触到地面，蓦地睁眼，竟是身处女子绣房之中。展昭一起，先时是端木翠扶他回房，勉力撑坐起上身，抬眼看时，只觉心中一突，面前肃立的女子竟是梦蝶。见展昭面有惊愕之色，梦蝶淡淡的道：“ 你怕什么？你从迷梦之中得脱， 我便寻到此处，候你醒来。 展昭不语，四下看了看，沉声道： 段木翠呢？ 梦蝶冷笑一声，并不回答，直直盯着展昭良久，忽地俯下身子，嘶声道： 展昭，我有什么地方不好？你为什么不喜欢我？ 展昭一愣，偏过脸去避开梦蝶，站起身： 梦蝶姑娘，喜欢与否，缘分使然，不可强求。 哼，见过我的男人没有不喜欢我的，展昭，凭什么你便是例外？ 梦蝶姑娘，你似乎太过偏执了一些。 梦蝶双目抱起，面貌竟扭曲得异样丑陋。 展昭，你是否嫌弃我不够貌美？ 展昭见梦蝶执念如丝，心生不悦，却又有几分怜悯之意，顿了一顿才道： 展昭并非贪慕美色之人。 我先时还以为你是另有所爱，可是刚才在迷梦之中，你还不是一样不喜欢端木翠？既然你并非心有所属，你怎么会不喜欢我？你定是嫌我不够貌美，是也不是？ 展昭听他胡搅蛮缠，不觉眉头皱起，不欲与他多话。谁知梦蝶忽地攫住展昭的手臂： 跟我走。 原来天香楼后院别有天地，精雕细画的屋子，镂空的梨木花床，室内布局灯火，一片漆黑暗沉。端木翠轻轻掀开垂地的纱幕，角落里立着梳妆台，黑暗中看去，周身墨一般黑，只镜面泛着些许暗光。奇怪，端木翠抿了抿嘴唇，重又将纱幕放下。老早便真知东四道有异样妖孽，并不怎么放在心上，只是派了细花流门人暗暗查访，派出去的门人男女杂伴，女弟子一无所获，悻悻回归，男弟子竟一个都未曾回返。怪哉，要知道细花流门人都是精魂附于人偶，就算遇到异状伤了肢体，精魂也会自然折返端木草庐，怎么会一去杳然，魂无消息？终于按捺不住性子，亲自出马，终于发现东四道不起眼的异域竟通往妖孽之所。略一思忖，心下有了计较，脸却上仙光华，尾随那些个外出幼男的女子一路来到天香楼。在楼外踟蹰许久，正不明所以间，楼内的保姆出门看见，脸上竟有些许怜悯之色： 姑娘是哪一方的游鬼呀？居然到了这里。 居然以为他是游魂吗？端木翠不动声色，给他来了个默许。保姆见端木翠容颜姣好，心下一动，便起了收纳的心思。 虽说是个游鬼，不过难得是个好模样啊。 就此得以留下。老实说，鬼域的声色场所，端木翠是无心去管的，都有欲望可求，不能因为人家非人就歧视人家，禁止人家经营娱乐场所吧。端木翠要管的是越界，如同他对蛇公蛋说的那样，做妖做人都得守本分。冷眼旁观几日，终于让他瞧出几分端倪。这天香楼中有鬼女妓不在少数，倒也规规矩矩，无从逾越，而以梦蝶为首的另一干女子却是人而非鬼。那些在东四道诱惑杨氏男子的，正是梦蝶诸女。如此盘桓几日，竟无其他发现，明知各中必有蹊跷，居然查探不出。端木翠不由心下戒备，幕后如果有妖孽为怪， 此妖道行委实深不可测。再然后就是展昭出现。念及展昭，端木翠难掩心下黯然。展昭深陷迷梦之中，这一世怕是都无从折返。迷梦是另一个世界。譬如黄粱一梦，那人在现实之中只是个寥落不堪的穷书生，然而迷梦之中诸多欲念得以成真，官拜卿相，妻美妾娇，奴仆环绕，令行禁止。你若让他挑，他会愿意常住迷梦不复醒，还是行转做他的穷书生呢？换了你，现实之中劳碌营役，苦闷困乏，迷梦之中要风得风，换雨得雨，你愿意回归现实，还是投身迷梦？你认为迷梦是幻象吗？不，你当它是真，它便是真。譬如庄子梦蝶，扑朔迷离，究竟是庄周梦作蝴蝶，还是蝴蝶梦为庄子？焉知你线下生活不是另一个世界中你的一场迷梦呢？而展昭若能抛开加之于己的种种道义责任，亦有自己向往的生活吧。以南侠之身而入宫门，太多人嘲讽他为名利所诱，甘当朝廷走狗。他虽然不争不辩，但或许心里向往的还是仗剑快意江湖，鲜衣怒马天地。正迷茫间，忽听得脚步杂踏往这边过来，端木翠一愣，三指屈身捏了个引字诀，剑引不复剑。梦蝶砰的一声推开门扇进屋，拿起案上的火折子，点起桌上烛台。展昭撩起下袍，抬脚进来，四下环视。梦蝶冷冷道： 不用看了，端木翠不在这里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